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正值暑假，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我的同事大城小事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李凯，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周边的民宿游，让我们欢迎李凯老师。 哎，别叫老师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凯。 今天特别开心哈。其实我们说从去年疫情爆发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在假期的出行计划多多少少在理念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大家可能原来有一个长假，我更愿意去出国玩一趟， 对， 但是现在呢，很多朋友都把自己出行的目光比如说锁定在了咱们北京的周边，进行一些京郊游啊民宿游。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一家非常有特色的民宿，它也是一家长城脚下的遗产酒店，叫做瓦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了瓦厂酒店的销售总监杨方元老师，欢迎您杨总。 美哲李凯老师好，很荣幸有机会来我们周末活力派做节目。 要说北京的地名特别有意思哈，咱们原来在其他的节目当中也说过， 是 可能您光听一个地名多多少少就能猜到它背后可能有一些历史的元素在，比如说什么刘家窑啊，黑窑厂啊，这个李凯对那边 卖糖饼啊 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瓦厂，可能很多朋友也觉得它可能背后有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因素，是不是？ 为什么叫瓦厂？ 对 吧， 为什么叫瓦厂呢？让杨总跟我们说说。 瓦厂酒店呢，本身它是一家60-70年代一个正在生产琉璃瓦的工厂改造而成的。 生产琉璃瓦的工厂， 生产琉璃瓦。 说实话，北京的古建特别多，有琉璃瓦应该算是皇家建筑是吧？ 怀柔之前是给皇家园林生产琉璃瓦的基地。 那还真不知道，因为北京的这个古建特别多，我们能看到，比如说绿瓦、琉璃瓦那种黄瓦，还有一部分蓝瓦是吧？ 对， 就是等于是过去生产这些琉璃瓦都是在怀柔生产的。 对，是在怀柔生产的。 那这个瓦厂就是生产琉璃瓦的厂子是吗？ 对，是瓦厂酒店本身是一家60-70年代生产琉璃瓦的一个工厂改造而成的。它是在2008年被发现的，就是发现它的时候它还在狼烟滚滚的生产着这个琉璃瓦，当时还正在经营，但是它的效益已经没那么好了。但是正值这个2008年奥运会期间，国家呢想把怀柔打造成北京的后花园，所以像这些有污染的高能耗的企业都要停掉。所以我们呢也是想借此机会就做一个企业的转型，就找到了村里的王书记，就跟他聊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地方停掉改成旅游景区。当时这个书记听了之后也是特别的支持，非常感兴趣，这是一块村里集体用地，所以要征得村民的同意，所以他是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同意我们来做改造。 就是大家村民也比较支持， 对， 愿意干 这件事，村民特别的支持。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村民来说，他们也能看到希望，因为你毕竟它是有一个污染的一个企业对吧？ 是。 而且说实话，琉璃瓦的这种可能生产过去啊可能是给皇上，现在可能更多的修复啊，包括有一些新建的一些仿古建筑对吧？ 对，是 啊。所以我觉得搞一个酒店其实还真的挺好的一件事情啊。 是，我们现如今的酒店也保留了原来琉璃瓦工厂的核心区，一共有三大部分，一个是它的7个老窑洞，然后7个老窑洞呢上面这个烟囱也都保留着，我们给它改造成了前台的一个行李房，然后一个呢是前台接待室，还有4个威士忌吧，就是你进的这个窑洞的这个墙壁特别的厚，冬暖夏凉，冬天不用开暖气，夏天不用开空调，进去凉飕飕的。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原来他们的销售办公室，就是卖这些琉璃瓦的陈列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它改造成了早餐厅，大家 social 的一个地方，它接待了很多重要的人物都在这个房间。 还有一个是他们的员工宿舍、 哦、 我们改成了55平，可以容纳20到30人开会的地方。 嗯，所以咱酒店里很多的建筑其实都保留了当时老建筑的一个样貌， 对， 可能又经过设计师的这么一个匠心独运的设计，我们就能体会到那种传统和现代相融合的一个感觉哈。 对，是的，就是我们在租赁这个琉璃瓦工厂的时候、 嗯、 我们一并也买了他当时生产的这个琉璃瓦，当时在村民眼里甚至是垃圾、 啊、 因为它是碎片，就是我们都给他买过来了、 哦、 因为我们在设计改造的时候也是想让后来的这些游客能知道这个瓦厂的前世今生、 嗯、 当你一进入到瓦厂酒店的时候，这整个地面然后门牌号各处都会有这种琉璃瓦碎片、 嗯、 阳光普照的时候晶莹剔透，特别的漂亮，非常有艺术感。 而且我觉得说起来真的就是如果有把这些旧物改造啊，其实家里边装修也是同样有这样一种理念、嗯、对吧， 是是， 包括其实现在北京有好多的一些包括工业厂房的一些遗迹啊，包括有一些的工业遗存也都是把它原有的一些基底还保存住，然后来进一步的开发， 对， 然后融入这些新的元素，是吧？ 对，是 啊，所以整个酒店的风格也应该是这样的，是吧？ 嗯嗯，包括现在其实大家尤其年轻朋友经常会上各种社交平台，我们去查一些旅游攻略，查一些酒店的攻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不妨上网去看一下我们瓦厂整个一个外观风格的设计，真的是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它也就成了咱们怀柔区的一家可以说是非常网红的酒店哈，也是受到很多朋友的一个欢迎和关注吧。而且呢，它这个酒店的位置自然景色也特别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看长城、 嗯、 我知道那个李凯也是去那边玩过，是不 是？ 是 是是， 它整个一个周边的自然环境是不是特别好看？ 那当然了，青山绿水长城、 嗯、 还有红鳟鱼美食啊，就是一趟都能解决、 嗯、 是吧？ 是的， 是一样，总是这样， 是、 啊、 并且它这个位置特别的棒啊，我们离慕田峪长城特别近，从咱们北京市中心开车到那儿1.5小时，从首都机场到那儿1个小时、 嗯、 但是从我们酒店再到慕田峪长城正门的售票处它仅需要4到5分钟， 4到5分钟、 啊、就是路行就去了， 是的、 哦、 嗯， 所以呢是不是住在酒店当中的很多房型我们也可以在屋里就能观长城？ 是的，这是我们酒店的一大特色，不仅在屋里能看长城，我们上洗手间洗澡的时候也能看长城、 哎、呦， 因为瓦厂酒店呢它是一共25间客房、 嗯、 每一间房在古代的农村它是窗户是朝南不能朝北的、 嗯、 但是这个酒店的设计师他是一个外国人，他不顾你中国的这些朝南朝北，只要哪儿景好我就去哪儿景，所以他我们酒店的房间全都是2层高的玻璃墙，所以你躺在床上是可以180度看长城，看这个山景特别的漂亮、 嗯、 我们的洗手间呢是没有门的、 哦、 你洗澡的时候也是没有门的、 嗯、 所以你在房间的时候就随时随地都要看长城。 哎，那我多问一下哈、 嗯， 就如果说我们的洗手间它比如说没有特别多的隔挡、嗯、我们怎么样去保证大家的一个隐私，就我们整个客房的排布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房间如果说进到这个区域卫浴区域的话是有一个玻璃透明的门，你可以关上可以开开、 嗯、 就进到这个区域它是有一个玻璃门， 嗯， 既能赏景、 嗯、 也能充分保证我们每一位住店旅客的个人隐私。 是的、 嗯、其实现在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 嗯、 可能不光是赏长城啊、 嗯、 可能还有很多人晚上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多光污染、 嗯、 晚上的时候也可以能看看星星啊、嗯、等等 对, 对吧。 李凯老师说的特别棒、嗯、我们这个房顶上有一个天窗，通过天窗是可以赏星星的。我记得我在生我老二的时候，我临产之前的几天我住在那个酒店，我晚上4、5点睡不着，我就拉开窗帘一看，我近视眼哈，但是我能看见满天的繁星， 满天的繁星 真的是特别震撼、 嗯嗯、真的非常浪漫了。 孩子一定是夏天生的、 嗯、冬天 冬天啊，不是夏天 生的时候。 哎呦，李凯老师这推理能力、啊、在加强， 就满天的繁星 、哎、尤其是真的暑假当中呢，可能我们的很多朋友出行都是举家出行、 嗯、 如果您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其实真的不妨带孩子也去到我们的瓦厂酒店、 嗯、 一家三口晚上无论是在小院子当中、 嗯、 还是就躺在我们的屋里、 嗯、 抬头看一看漫天的繁星、 嗯、 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啊、多说两句，就看繁星真的对于孩子特别有吸引力，我们家孩子也一样、 嗯、 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北京是能够看到满天繁星的、 嗯、 对、 嗯、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了，然后我给他讲，我说这是猎户座的腰带，然后旁边人、 嗯、 很多人很诧异的看着我说你怎么能知道、 嗯、 然后找北极星也找半天，就是大家对于星空可能真的是生疏了太久哈。 是， 我觉得在郊区是应该能够满足大家这样的一种愿望，如果赶上一个晴天不阴天的情况下， 是 夏天在北京是能够看到银河的，知道吗？ 是吗？ 哎呦，没看到过， 真的、 嗯、 其实我觉得在郊区还是能够看到很漂亮的 的山景和夜景。 嗯，是我们酒店并且有一个室外的那个按摩浴缸， 嗯， 就是晚上的，就是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我在那之前泡过澡，泡着澡喝着香槟看着星星， 就是还可以按摩浴缸看星星的是吧？ 是室外的， 室外的哈， 非常的享受了哈， 温泉的温水的那种， 四十二度恒温加热的一个户外按摩浴缸，你躺在里面它可以给你身体充分的按摩，很舒服。 所以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小假期，大家可以去充分的放松一下哈。 是， 可能很多朋友平常在城市当中生活节奏特别快，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给自己一个休闲的时间，让自己充分的放松下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常说的给生活一点仪式感。 嗯，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是让杨总跟咱们介绍一下，因为瓦厂它好像每一间客房或者每一类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无论是景观布局上或者是一些设施的陈列上，让杨总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好，我们酒店呢，瓦厂酒店一共是25间客房，分两期建的。就是第一期呢是改造了这个核心区域，然后又建了前三排房，全是大床房。就第一排呢，我们叫豪华大床房，它呢因为前面是没有任何的遮挡，180度就真的是长城还有这个山景。然后第二排、第三排呢，它地势会越来越高，地势越来越高，所以我们是叫它高级大床房和主题房，但是它的室内的设备和还有景观其实大小面积是一模一样的，前三排的房间每排它都会有一个独立的小阳台，你可以坐在阳台上这种赏景发呆看星星。今年呢是自2049集团并购之后，我们也对第二排房做了一些简单的升级改造，做了一些主题房，就更适合孩子们。我们第二期改造了四间房，这四间就类似于榻榻米的那种感觉，就主题房更适合孩子然后家人来住。 而且我觉得听了这个介绍之后，就是我们得强调一下哈，就是虽然是叫民宿哈，因为很多人对于民宿的这种理解以为是比如说农家院的改造啊，这个听了这个介绍俨然不是这个意思。 是 吧？对吧？ 是我们其实 非常注重品质的。 是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叫乡村精品酒店，它不是民宿类的。因为它虽然比较小，它小而美，但是我们后面第二期又建了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呢是有7个标间，还加上一间主席套房，还加上一个卧佛房。主席套房呢算是我们酒店最有特色的，别的酒店叫总统套，我们叫主席套。然后90多平，它带一个院子，院子外面还有一个 open shower， 你可以裸着洗澡，就是跟大自然融为一体，没有人看得见的。比如你接一个公司高层活动，老大一般就住这屋，这屋呢会有一些毛主席的这个相片啊，还有他的一些雕像，这屋还有壁炉，所以几个领导坐这屋开会也是非常的舒服，私密性也很强。还有他隔壁的一间房呢叫卧佛房，卧佛房呢是因为你站在这个房间的位置，你看到山头上侧面躺着特别像一个佛的侧脸，鼻子特别高，很多人来这开玩笑打趣说这是一个外国佛，因为鼻子特别的尖，所以我们叫卧佛房 啊，就是能够看到山的这个轮廓哈，去找一找像不像一个卧着的佛的一个形象。 对，是特别的像。 据我了解啊，我们所有的客房当中应该是没有电视的，对吗？ 对， 为什么这样设计？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孩子包括我们就喜欢电子产品，看手机看电视，那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想让大家就是放松发呆看星星。其实你要问很多的娱乐设施我们酒店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最重要来了你就不想走的原因就是能在这儿能把自己的身心能沉下来不烦躁。所以我们就每个房间没有，但只有主席套配了电视，其他房间都没有电视。有 WiFi 哈，没 WiFi 年轻人得慌。 正常的， 但是我觉得享受那种感觉哈， 是 就是那种所谓地远心自偏，对吧？我在一个郊区的院子里边，然后我可以把这些繁杂的事情都给它放下来，然后就跟那儿享受大自然那种感觉， 是的， 对吧？ 是的 啊。当然了，还有淋浴哈，还有温泉的那种按摩浴缸，其实我觉得也挺好。 是，可能我们的配套设施也都是以亲近自然为主，是不是？整个风格理念的设计也是会偏向这边。 是，我们也会有，比如你爬长城累了，想歇歇脚，身体累了，我们会有这个按摩，有中式按摩，然后有足疗，还有艾灸。然后如果爱美的女士呢，我们有这个美甲，然后还有美发。我们酒店用的全都是顶流的这些设计师还有这些个师傅来服务我们的客人。 可能对爱美的女生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哈。 就是男生发呆看星星，女生在那儿发呆美甲是吧？时间差不太多。 难道不应该是男生发呆看女朋友美甲女朋友专心看指甲哈？再让那个杨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我们整个酒店的一个设计的风格特色，包括我了解到好像我们5月份是刚刚重新进行了一个装 装修是吗？ 对，是的。 那相较于老瓦厂来说，我们的现在能叫做新瓦厂吗？ 对，我们叫新瓦厂。 新瓦厂， 嗯， 我们做了哪些提升？因为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些听众朋友之前是了解过我们这一家酒店，或者甚至是入住过咱们瓦厂的哈。 嗯。 那现在我们在进行升级改造、进行重新的装修之后，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呢？ 是有一部分的调整，因为瓦厂它毕竟是2008年就开始设计，2010年对外营业的，它也10多年了。改造的部分呢，有这个瓦厂的南花园和北花园。南花园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核心区域，在老窑洞的顶上给它演变成那种绿色的琉璃瓦，拍出来照片特别漂亮。原来是一个四四方方的草坪，现在改成一个特别柔美的，像我觉得像一个葫芦的一个草坪，就是非常的有美感。然后后面的这个北花园呢，它新建了一个温泉，室外温泉，然后还有一个二楼的景观台。这个二楼的景观台呀，可以360度俯瞰这个村子。你下午的时候可以坐在这儿喝着咖啡，有人给你做着指甲按着摸，然后你看着长城心情特别好。然后我们户外呢还多了一个，我觉得有个150到200平的草坪吧，这个草坪可以婚礼，然后可以户外 barbecue， 还可以就今年我们7、8月份接待很多这种小朋友毕业典礼的，他们在这个草坪上打水仗。 是，而且我了解到我们这个酒店其实也之前获得过很多的奖。 是，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哈，就是评价最高的是这个中国乡村遗产酒店。瓦厂呢是2018年被中国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古遗址保护协会共同评选的中国乡村遗产酒店，至今也是北京唯一一家遗产酒店。到目前为止，全中国是有10家。那瓦厂呢，我们在连续8年也获得了 Trip Advisor， 旅游者之选的至尊奖。 所以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人，其实之前也都住过我们瓦厂酒店，是吧？ 是的，有很多国内外的导演呀、名人呢都来。导演像《狮子王》的导演。然后徐克、陈凯歌、王晶，他们都是慕名而来的，没有提前订， 就 来了之后 提前打招呼， 没有没有。 来了之后发现， 来了之后哎，认识，像陈思诚啊、黄渤呀、张国立夫妇啊、朗朗、吉娜，很多很多的这个明星都会来我们这个村子用餐， 也真的是哈，接待过很多的名人。也许大家哪次在入住的时候，发现我隔壁住的居然是谁谁， 有可能。 包括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综艺，取景也是在我们瓦厂做的。 是，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接了《幸福三重奏》第二季，然后这个导演呢，其实本身在第一季的时候就想拍我们，拍我们的别墅，但是因为我们保护老房子的力度有点大哈，就是不能拍摄，不能这样搭建，不能那样搭建，所以给导演吓的，也说那特别喜欢，但是呢选别的地方吧。但等到他第二季的时候，然后他还是想来这儿，所以我们第二季合作的像这个我刚提到的张国立夫妇、朗朗夫妇、陈意涵，他是分别住了我们3栋别墅。 要说真的，每一个房间的设计真的都特别符合主人的气质。你比如说朗朗的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专门在屋里摆了一架三角钢琴。 对，是，并且朗朗是来过我们瓦厂酒店，我刚才提过的 Lodge 门房，我们接待过很多的名人来这儿，朗朗弹过我们的钢琴，也经常在我们这儿用餐。 是，然后回到那个邓婕、张国立夫妇，那个整个房屋的陈设就充满了古朴感，是不是？ 对，文化气息很浓。 你像陈意涵这种小夫妻呢，可能在设计上又会充满现代气息一些， 比较浪漫，他有树屋。 他们应该住的都是别墅系列，对不对？ 对，他住的什么别墅系列？ 我觉得以后找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瓦厂每一栋别墅其实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哈。那说到这儿，正好是暑假嘛。我们在暑假当中是不是也会搞一些主题的活动呢？ 是的，暑假因为这个天比较热，大家都想来京郊来避避暑，所以我们这儿的温度其实比北京市区要低个5-6度，我们就在想周六 happy 起来，然后我们组一个啤酒节，然后狂欢季，具体的方案正在策划中，很快就会出来， 也许会在8月份和大家见面。 是的， 说了这么多哈，李凯老师有没有决定重新改变一下自己的暑期出游计划？ 可以去周末去看看哈。但是说实话，其实我今天来参与这个节目，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任务要说的， 那必须。 就是我的另一档节目，我跟美哲也曾经共同主持一档节目。 什么叫曾经？明明是现在进行时，好吗？ 就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大城小事》这档节目是一个晚高峰的一个直播节目，已经开播11年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举办过所谓的这个听众见面会，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组呢，决定在今年的8月8号办一场这个听众见面会， 鼓掌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这次也是跟这个杨总哈，我们跟瓦厂酒店合作，所以我们把地点 选定在了北京的这个瓦厂酒店，在怀柔。嗯，我们选定大概十个房间，大概20个人，嗯，对吧？应该十个家庭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然后咱们在瓦厂酒店，我们也是像杨总所说的哈，可以看看星星。 哎， 然后呢，当然了，主要的是跟我们主持人，尤其像美哲呀，年轻的，我们有三高的女主持人哈。当然了，美哲第一场，然后包括我可能也去现场，就主要是跟听众朋友们一块来聊聊我们这个大城小事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 没错， 当然了，还会有美食美景啊。当然了，据说还有一些线下活动哈，比如说大厨教大家一道菜啊，包括还有一些冥想哈，这也是咱们瓦厂酒店帮我们来安排的。 对，是的，这个冥想老师也特别厉害，他的冥想老师和乔布斯是同一个，所以呢，他也是首次来瓦厂做一个授课。给我们大城小事的这个听众一个福利。 哎，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呢，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既能够跟节目组有一个更加直接的、更加的见面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哈，了解收音机背后主持人的一些，比如说生活呀，包括他们在准备节目当中可能会怎么去做。然后我们这个1小时40分钟的直播，周一到周五量还是非常的大的，他们背后是怎么来进行运作的？同时，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安静的酒店，然后非常优美的环境当中，既能够享受美食，然后还能够享受美景，也是回馈大家，是吧？其实呢，离我们这个听众见面会呢，还有也就1个星期的时间了哈。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听众见面会的一个流程。我们大概是在3年左右呢，入住到这个瓦厂酒店当中去。 8月8号， 一定要强调一下， 是 一个周 日 哈。我们也是希望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大家放松一下。入住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瓦厂酒店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酒店到底，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乡村的遗产酒店，跟我们所介绍的或者说想象的可能还不太一样，包括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设施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最为关键的，我们会在瓦厂酒店当中，杨总会给我们找一个地方啊，让我们跟听众有一个近距离的交流，是吧？其实说实话，我们很多的像大城小事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啊，还是非常踊跃的。大家不管是通过公众微信号，还是通过我们的聊天室，当然也可能见过我们所有主持人的这个样貌，但是真正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聊天，可能还是真是机会不多。 是啊， 包括自己在北京城长大，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新北京人，大家一块来聊聊对这座城市的一些喜爱。当然了，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希望对我们节目也提出一些意见哈。然后我们也不断的来改进。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呢，还会请这个大厨来教我们做一道菜。 哎， 因为据说瓦厂的这个餐饮特别好，是吧？ 是我们号称国际美食村。 国际美食村哈， 对，有很多个国际美食， 规格还是很高的。 是的 那现场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比较多元化的餐饮选择？比如说我们的晚餐是怎么安排的？ 是我们的晚餐现在给听众准备了有2种，可以2选1哈。晚上有这个我们的拿手的西餐，然后还有我们的西式烧烤自助，看朋友们喜欢选择哪一款。 西餐是这样，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是按一个人一道菜 对是 上的，是吧？比如说前菜是什么， 开胃菜 啊， 主菜 汤 甜品 啊，然后我看那个主菜好像还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牛排， 是 吧？ 是的 啊，所以这个可能吃起来特别有仪式感，是吧？ 就是作为老北京人哈，我们可能吃惯了北方的餐食，有些朋友可能之前吃西餐的机会会相对来说 少一些 、也不妨这次来体验体验，是不是？ 对吧？当然说实话，就一道菜哈，就是可能一位一位看大家喜好吧。另外一种自助是吧？ 对，烧烤自助。 烧烤自助跟我们所谓，因为我们很多北京人的那种烧烤可能还理解的也不太一样哈。 对，这个我们的烧烤呢是偏西式，比如这个牛排、鱼排，像鱼是红鳟鱼的，然后我们特别著名的墨西哥顶呱呱，在整个北京城好多网友评价我们是北京 No.1， 没有一家可以超越的。 哇，那一定不要错过了， 是吧？ 是 啊，就是这个反正到时候我们跟听众朋友互相来商量到底选2种啊，餐饮到底是什么。 然后包括第二天的上午我们也会安排一顿早餐，包括一些冥想之类的活动。 对，是的，我们的早餐呢也是中西结合的，比较健康。很多像雀巢的美食家他们会喜欢我们的早餐，因为我们的很多早餐酸奶是自己制作的，面包是自己做的，尤其是那个早面包，很多人入住有时候为了跟我见面真的是冲我们这个早面包来的。 天 哪！然后冥想呢，这个是也是这个冥想老师首次来我们瓦厂酒店来给大家到山区里做一个放松静养。 当然了，我们这次这个听众见面会除了我们跟主持人之间的这种 种交流，除了大餐之外，然后包括刚才提到了说跟大厨学一道菜，可能我们还会学一些像冰淇淋的制作啊等等、 哎、 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对，是 啊。与此同时，其实瓦厂酒店也提供一些，包括像健身房哈、啊、这 是可以让我们来用的、 嗯、 是吧？ 对，是绝对可以。我们的健身房是也是大落地窗看深井，和你市区的健身房有的可能连窗户都没有，真的不一样。 嗯， 真棒哈、 嗯、像我这种爱健身的美哲，你要不要一起？ 我考虑考虑吧。但是大厨学教一道菜是吧，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参与一下。 嗯， 嗯， 没准儿从此啊就进入到料理界了。 当然我们节目组也是非常高兴能够跟瓦厂酒店一块来合作，像我们去的这些听众、 嗯、 杨总能不能也给我们额外一些福利？ 是、 啊、 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期待能通过94.5来一些这个听众来我们酒店，就是我们说的这么美，你们过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这个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共享，就是住过我们酒店的听众给我们一个反馈、 嗯、 所以我们为了鼓励听众呢能踊跃的报名，我们在前五间房的时候我们可以送出我们酒店的这种美甲和我们的这个美发，巴黎劳伦也是世界顶级的这种理发师，还有我们的按摩，就是这三项各一名，前三名吧、 嗯、 就是前三个报名的、 哎、 各领一个、 啊、 所以就8月8号瓦厂见嘛。 没错、 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推文了。这个推文当中呢会有我们这次听友见面会一个详细的流程安排哈，包括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回复报名两个字， 嗯 啊、我们就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联系您来负责处理您的报名事宜了。好的，非常感谢李凯，也非常感谢杨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周末活力派当中。那么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是一周活力资讯，咱稍后见。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礼物的相关消息。2021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及文创产品大赛29号正式启动，即日起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参赛作品。大赛以彰显北京地域特征、首都特色、文化内涵为原则，要求作品创意独特、美观精致。大赛呢，还将为优秀作品对接生产环节，保证创意落地。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哦，颜色也不一样吗？ 对，它里面的干花不一样，它这个绽开出来的样子也不一样。 在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及文创产品大赛启动仪式的现场，有不少往届的获奖产品展示。老舍茶馆研发的一款造型茶就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老舍茶馆市场部王哲介绍， 我们这个其实茶的话，它是有点类似于花草茶，有干花嘛，每一个其实都看起来都是一个茶球，但是它冲泡出来的形状又是各异的啊，这一共是7种。同时呢，女士呢也比较喜欢，因为有干花可以有一些美容养颜呀、啊、这样的一个作用。 御茶膳坊是一家主打宫廷糕点的企业，在他们售卖的商品上可以看到北京礼物的标志。市场部王迪告诉记者， 因为我们家其实偏皇城文化嘛，清宫文化是北京的一个代表，我们和北京礼物是一个互相契合的，对我们的销售额有一定的提升的。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1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及文创产品大赛共分3个阶段进行，即日起至9月15号为征集宣传阶段，9月16号到30号为评审阶段，此后是颁奖和转化应用阶段。一共设置有6大主题，分别是百年征程红色主题、精华神韵特色主题、文脉传承公园文化主题、激情冬奥冰雪主题、文博之光文创主题以及品牌跨界联名主题。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大赛的范围会更加广泛，不仅仅是北京的礼物，还包括旅游商品和文创产品，所有的都覆盖。不仅仅是北京的企业可以参赛，只要是设计具有北京地域特色啊、首都文化内涵的都可以。大赛的评委会更加权威专业，我们将通过北京设计周啊、邀请部分这个国际的设计师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大赛的评审。 今年的大赛还特别重视创意的落地环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开发与经营，努力打造兼具历史文化和艺术创新又贴近生活的文创产品。张静表示， 通过举办一些专业的买家对接、专场的推介，让这个文创产品呢能够走进市场。那么对于一些只是创意类的作品，我们会这个提供机会对接我们北京礼物的义乌研发中心啊，利用这个小商品之都的加工能力， 和打磨能力，能够尽快的打出样品，转化为市场产品进行销售。 再来关注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相关消息。10月9号到24号，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的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再度归来。16天的时间当中，将为北京观众献上20场策划丰富的音乐会。近日啊，北京国际音乐节也正式公布了今年的演出亮点。10月9号，在灿烂的阳光下，合唱交响音乐会将拉开本届音乐节的大幕。在指挥家张国勇的带领下，由来自全国20多支乐团的100多名党员演奏家组成的中国音协交响乐联盟 BMF 节日乐团首次亮相。他们将和兰州音乐厅合唱团共同演绎作曲家邹野改编的《保卫黄河》、《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不忘初心》等等作品，在歌声当中回望党的百年历程。2021年，斯特拉文斯基、圣桑、马勒、维瓦尔第等多位作曲大师都迎来了诞辰或逝世的纪念年份。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也介绍说，致敬众多西方音乐大师将是本届音乐节的重磅内容。与此同时，音乐节也将给予丁善德、郭文景、陈其刚、谭盾等中国音乐家更多的关注，用东西方对话的形式搭建起更加广阔的视野。黄奕、景焕、张杰民等指挥家以及徐维玲、唐俊桥等演奏家都将亮相这些主题音乐会。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于龙说，当下观众对音乐的需求已经不只是仪式感，音乐更要走入大家的生活当中。10月16号到17号，音乐节全新推出的音乐嘉年华将走进北京的时尚地标三里屯太古里，从中午的巴西风情谷巡游开始，音乐下午茶、影音秀、新国风古典乐欣赏析、秘密花园、红馆演出等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晚间。观演之余，不同主题的讲座、见面会、工作坊也将在书店、公共休闲场所举办，以免费预约的方式邀请观众和艺术家面对面。公益性也是这次音乐节始终秉持的原则。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延续和北京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5间音乐会，另外10多场在剧场中上演的音乐会也将会通过网络进行直播，涉及的曲目也将在线上以点播的形式呈现。那么在尊重版权的前提下，为期16天的整届音乐节将会浓缩成云端曲库，供大家随时回味。北京国际音乐节也将继续为青年力量提供展示的空间。从10月16号到23号连续上演的9场音乐会当中，00后指挥家金玉矿发起的新古典室内乐团、傅艺飞以及恩里克·卡里尼、张放等青年音乐家将展现年轻一代的巨大潜能。另外，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全新子项目，首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将于8月16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担任艺术总监，郎朗、吕思清、王健、杨洋等著名音乐家担任导师，共同搭建京港澳青少年美育平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话剧《喜相逢》，讲述回天居民生活情感的变迁。回天行动实施计划颁布3年以来，这一区域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7月29号，讲述3年来回天普通居民生活情感变化的话剧《喜相逢》发布了主创阵容，由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北京市文联回天题材文艺创作项目之一的话剧《喜相逢》由著名编剧林蔚然执笔，知名导演李伯南执导。剧中以天通苑某小区自备井改造工程为核心线索，其他回天行动当中包含的相关事件作为副线，将矛盾冲突串联起来。在剧里啊，有一家名叫喜相逢的小店，很多的戏剧场景都是发生在这个小店里，它也展示了回天地区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无论是南来北往的过客游子，还是长居此地的新老居民，只要相逢相聚，回天地区就是大家生活和精神上的家园。这个小店里发生的故事折射出新时代下新老北京的传承，以及交替和传承带来的期待和展望。编剧林蔚然前不久刚刚参与创作回天题材相声剧《依然美丽》，对于回天行动自然是颇为熟悉。他也表示啊，这部作品力图把握住当今北京生活中最富于变化的新老北京融合发展， 用回天地区的故事展现新老北京人的喜相逢，展现老北京敦厚包容的胸怀和新北京蓬勃向上的新时代活力，展现回天行动中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理念，体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而导演李伯南作为老北京人，也是亲身经历了北京的变化和发展，在他看来啊，回天题材非常值得开掘和表达。面对新北京、新气象、新观众，文艺工作者要去思考如何表达这样一个新北京的故事。他说，希望话剧《喜相逢》能够让各位看到回天三年行动计划中的酸甜苦辣，看到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据了解，这部剧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思农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大乔小乔演唱的《农夫渔夫》，过后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咱下期节目再会。 Thank you.